有路才有得行噶嘛，係嘛？ 無路可行，咁我哋點算咧？一陣間我哋走唔到噶嘛，走要有路先有得行噶嘛。大家會留意嘅時候就我禮拜第一堂嘅，我哋講嘅係馬可福音，今日同樣係馬可福音，而其實兩個係先後呼應嘅，兩段嘅經文亦都係連接嘅。禮拜五晚同埋今日嘅呢一個嘅信息，而點解會用呢一個特別我選擇馬可福音呢？因為馬可福音其實佢所寫嘅福音書，馬可所寫嘅福音書，佢一開始就提到嘅係道。而整卷嘅馬可福音裏面咧，其實一路都係講緊 on the way， on the way。當你留心馬可福音嘅時間，其實不斷就係在路上，在路上，一路嘅由耶穌嘅侍奉一路去到十字架，不斷講嘅就係道。但係同時嘅亦都提到嘅真道，道路同埋真道係馬可福音一個好重要嘅主題。而藉住咁樣嘅就帶出道，就係耶穌基督。無論係嗰個 the word。这个道是耶稣基督，但是同时的 the way 也都是耶稣基督。我们很清楚知道约翰福音讲到的道成肉身就是讲耶稣基督，但同时耶稣自己亲自也都讲什么呢？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当我们要有路可以行的时候，我们同样的要回去耶稣那里。耶稣究竟怎样跟我们这班人去分享呢？当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在马可里面他知道地上耶穌所走的路上有很多跟隨他的人，但很多人的裏面卻是有少數的 真正知道跟隨耶穌的意思是什麼。當跟隨他的群眾當中有些人認為靠關係或者有知識或者同在一個屋檐底下就是真正的跟隨 作這些正版的門徒，耶穌卻是說這些不是他的圈內人。他將馬可福音的重點也是他對那些跟隨他在他身邊團團轉的人，他要再跟他們去講清楚 他的終極關注，就是用圈去帶出圈內和圈外的分別。我突然間不記得說客家話，大家記不記得？哪齋？突然間，你哋真係有聽到嘅。哪齋？哪齋圈中人？誰是圈中人呢？上一堂講到，一路提到嘅就係嗰啲圍繞喺主旁邊嘅嗰啲，常與主同在嘅，但係唔係淨係一個要求。第二個係遵行主嘅旨意，奉差派出去嘅。弟兄姊妹，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咧？其實我有一個絕症的，不知道呢，昨晚我說了我有這個的情緒病，情緒病都不算得是什麼絕症來的，但我有一個絕症的。這個絕症呢，這個不治之症是什麼呢？我十幾年之前呢去新疆那裡短宣，有機會呢去接觸維吾爾族人，而在維吾爾族的這個群體裏面，他們很喜歡跳舞，我有機會被邀請成為一個嘉賓參加他們一個的婚宴，他們很好客的。而在這個婚宴裏面，他們很熱情，在這裡跳舞啦，也都很有很豐富的音樂，而因為這個就是他們所聞名的，他們的文化裏面其中一部分。但我在這個的婚宴裏面，我就得到一個不治之症，這個的絕症叫做什麼呢？叫 HPD。 HPD 是什麼意思呢？ High Pitch Deafness， 高音頻失聰。所以我是有這個某程度上的失聰，一會兒我就會說什麼這個是什麼。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失聰呢？事緣就是當晚我在個舞池個旁邊那裡，他們安排我是嘉賓，所以坐在一個極佳的位置，好前在個舞池的旁邊，而他們很喜歡跳舞的，給了這個位置我，但是不是很懂跳舞的我，大家昨晚都看到了，是的，即是不是很懂跳舞的，即是師母叫我跳了這麼多次，我昨晚是為了你們我奉獻了第一次，就是在這裡。我連結婚的時候我都沒有跳舞。他給了這個位置我，但是這個是一個受苦位， 受苦不是因為近舞池我不跳舞令到我尷尬，而是在那個位置的旁邊有一個很大型的擴音器在這裡，而不斷整晚就是用很強勁的音樂，因為他們一路跳舞的時候就有音樂伴隨。從那晚開始，我就有好像時大時細的一些好像蟬鳴的這樣的聲音在這裡長伴著我了。而回到溫哥華的時候，我看完家庭醫生，他就轉介我看這個的耳的專科。專科醫生經過幾番的測試之後，他就斷定我因為那次的婚宴，我那些持續的巨響導致我永久性的有這個 HPD 高音頻的失聰 High Pitch Deafness。 什麼叫 High Pitch Deafness 呢？說的就是有這種的情況的人呢，他們是聽不到2000到8000Hertz 嘅嗰啲嘅聲頻嘅，2000至8000 Hertz 嘅聲頻係其實係咩咧？就係好似我哋講英文嘅呢啲咧，係對嗰啲人係聽唔到嘅。所以呢啲咧，有陣時我聽英文嘅時候，去到呢啲嘅發音嘅時間咧，我係聽得唔係好清楚嘅。咁同時咧，呢啲人咧係好啦，有時咧係會有難處聽到女性嘅聲音嘅。所以呢，有時候我是不是很聽到師母說話的，是的。我也可以選擇性的，我有 high pitch 的。所以呢，黎兄，如果你有這個時間，你有些東西不想聽，你說，我可能有羅牧師那種的所謂的 HPD， 不好意思，太太，不是很聽得清楚。即是女性的聲音，雀仔聲，microwave 嗰啲 beep beep 聲啦，有陣時係聽唔到嘅，係啦。咁啊，有陣時聽人哋講嘢嘅時候咧，會有少少朦嘅。特別嘅可能用電話啦，或者喺個嘈嘅環境嘅裏邊啦。大家應該都唔係好似我一樣嘅有呢個 HPD 嘅，但係喺圍繞住耶穌身邊嘅團團轉嘅一班人，可能佢哋聽覺都有啲嘅問題。所以在今天短短25節的經文裏面，耶穌向他身邊的人發出了4次什麼命令呢？聽。4次，第3節那裡講到你們聽啊，第9節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啊，23節再講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24節再講一次你們所聽的要留心。耶穌特別的去吩咐要聽啊，他吩咐誰去聽呢？聽些什麼呢？救命！救命！哎，行了，你看一看就可以了，很厲害啊。耶穌第一個聽的出現在第3節那裡，那裡講到你們聽，這裡吩咐誰去聽呢？第3節那裡講話對他們說，那裡講到的是一班什麼人呢？你要望耐啲。他們，這個他們是誰呢？在第1節的那裡說，耶穌在海邊教訓人，有許多人到他那裡去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裡，眾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穌就用比喻教訓他們許多的道理，在教訓之間對他們說：你們聽啊！這班的他們，耶穌對著這個第一個要聽的對象，就是許多靠近海、站在岸上、聚集於耶穌所在那個的位置的裡面的人。要聽什麼呢？要他們第3節嗰度話：你哋聽啊，有一個撒種嘅出去撒種，撒嘅時候有葉，有落在路旁嘅，飛鳥來吃盡了；有落在土淺石頭地上嘅，土既不深，發苗最快，日頭出來一曬，沒有根就枯乾；有落在荊棘裏嘅，荊棘長起來就把它擠住，就不結實；又有落喺好土裏嘅，就發生長大，結實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嘅。又說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而跟住佢就解釋呢一段嘅內容究竟係啲咩嘢，不斷嘅強調嘅就係嗰個嘅道，有種有一個撒種嘅出去，解釋14節嗰度話呢個就係道， 撒在路旁的就是人聽了道，撒旦來。十六節那裡說，撒在石頭上的就是人聽了道，立刻歡喜接受，但是心裡沒有根，暫時的，以致道遭遇患難，逼迫就跌倒。還有撒在荊棘裡的，就是人聽了道，後來在世上便有思慮、錢財的迷惑、別樣的私欲進來，就把它擠住，不能夠結實。撒在好土上的，就是人聽道有領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六十倍、一百倍的。承繼住第三章的圈內圈外那個的主調，馬可在第四章一開始就從地界上面的描述的佈局去將這個主旨再延續。第一節那裡講到耶穌在海邊教訓人，有許多人在那裡聚集，他就坐上船，船在海裡面，眾人靠近海，站在岸上，個海岸線將他們分開了，有一班人在船上面，有一班人在岸上面。而這裡所說的話，你們要聽，就是對著那班在岸上面的那個圈外人去說的。第三章在圈內圈外的主題帶出的時候，我們星期五晚講到，包括了的有十二個門徒的呼召。所以第 四章一開始的記載，這班委身跟隨耶穌的門徒，耶穌的圈內人已經在他身邊了。此時此刻，耶穌和門徒在船上面，當這個海岸線分隔的時候，將圈外分開出來的時候，突顯出這個船上的對話，這段的說話是針對在岸上面那些圈外人而要他們聽的。四個解釋代表著四個的場景，而四個場景都基於同一個條件，就是聽了道。四個的場景基於這個條件，是要帶出很多人聽了道之後有四個的反應和結果，而斷定這些 很多的人他們是不是圈內人。路旁的撒旦奪去，心裡面沒有道，石地的心沒有根立刻跌倒，荊棘的將道擠住不能結實，普土領受發生結實長大。我們過去聽很多關於這四種的土壤，大家想到講緊的就是什麼？耶穌講緊就是圈外人嘛，就是那些未信耶穌的人，就是一班可能又或者是一班跟隨耶穌但是不在他圈內的一班人，包括教會裡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人有這些狀態的。耶穌是講緊這一班人，這裡好像講緊四種的人，但其實耶穌講呢度嘅喺呢一段嘅經文裏邊嘅鋪排裏邊，其實只係講緊兩種、四種。呢四種嘅描述包括嘅係圈內同圈內外嘅，喺一個圈內人身，喺一個圈內人嘅身邊，喺海上喺船上邊，耶穌問嗰啲正在聽到就係喺圈外嗰啲人：你究竟係咪我嘅圈內人？你究竟係咪或抑或係我嘅圈外人咧？耶穌用比喻教訓他們很多道理，在教訓之間就對他們說，你們要聽。正當他們聽到的時候，耶穌叫他們要聽。正當你們在聽到的時候，主這一刻都叫你們要聽。想想聽了道之後，在你身上究竟有什麼反應，又有什麼結果呢？你是路旁那個，你是石地上面荊棘，又或好土呢？耶穌清楚講，這四種人都聽了道的，而那個的究竟他的反應是什麼？你究竟是一個圈內人，還是一個圈外人呢？又抑或你在圈外卻是以為自己在圈內呢？取決於你聽了道之後有什麼反應。聽了道之後有什麼反應？你是圈內人或者圈外人，不在乎的你稱呼自己究竟是不是一個基督徒。很多人都稱呼自己是一個基督徒，但是卻是在他們的生命、他們的言行、他們的反應，甚至乎他們的生命的結果裡面，都帶出不是一個基督徒的一個的情況，不是一個聽了道之後帶出來一個好土的情況。耶穌用比喻問他們：你們聽啊，這個有幾個人物，他們都曾經說他們聽了聽到，而跟住，但係佢哋卻係喺佢哋嘅行為各方面嘅時間出嚟嘅，佢係有一個共通點。佢哋每一個都話自己係一個係上帝嘅虔誠嘅信徒，但係佢哋做出嚟嘅 嗰個嘅行為，佢係睇唔見佢哋聽道之後嗰個嘅反應係一個好土，或許佢哋係路旁，或許係石地，或係荊棘，但係似乎喺佢哋嘅生命裏邊，我哋睇唔到好土嘅情況。有一個人，美國喺 Louisiana 嗰度有個傳道人，佢叫做杜普蘭提斯。佢呢個傳道人好巴閉，佢要求佢嘅跟隨者捐錢俾佢嗰個嘅基金，去買一架4.2亿港幣嘅一個嘅一個嘅飛機，一個客機。佢話呢個係佢聽咗道之後，聽到上帝耶穌同佢講嘅聲音，以至到佢要買一架4.2亿港幣嘅一個飛機。佢點樣講呢？佢話呢個係主同我講好偉大嘅一個嘅道，一個説話。佢話你想去我要你去嘅地方嘛？佢話我想。咁耶穌就叫佢你籌資金去買一架私人飛機，使到你更加能夠親近我。咁你又可以去到更加多嘅地方。但係佢本身已經有3架私人飛機㗎啦。佢就話聽到神同佢講嘅，佢嘅神嘅道就係叫佢要去再買飛機。當佢咁樣嘅去帶出嘅時間，又有身邊嘅人係真係覺得係啊，我哋要俾錢你去買飛機。大家聽到啊，係咪啊？聽緊到。我成日都要飛㗎，係啊，我要去唔同嘅國家嗰度做farm工作㗎。我唔使4.2亿嘅，你俾1亿我得㗎啦。OK， 一亿。咁咧，你就回應緊上帝嘅道㗎啦，我又回應緊上帝嘅道啦，大家都開心係咪啊？你又好肚，我又好肚啦，咁就咁啊！我又可以搭飛機，又可以去得更多地方，全福音係咪啊？一陣間收奉獻係咪俾我㗎？咁就1亿啊！呢個目標大家記住。我咁講完，你覺得點啊？嚇？燒咋？你冇趕我出去嘅，點解？你請個講員嚟，跟住問你收1亿喎。喺耶穌身邊團團轉嘅嗰啲，唔一定係耶穌嘅圈內人。然而，如果你肯定自己已經係耶穌嘅圈內人啦，面對住呢啲自以為是嘅圈外人，你會有啲咩反應？面對住嗰啲話自己係基督徒，但係佢喺生命嘅裏邊有好多嘅唔似基督徒嘅，甚至乎一啲嘅可能未信嘅人，佢哋對我哋呢個嘅信仰有好多嘅唔同嘅批評嘅時間，你會有咩反應咧？可能覺得係好多嘅不值，覺得我付咗代價跟隨主，但係你唔委身，你去扮跟隨主。可能你憤怒主全講真理，但係你去扭曲咗主嘅真理。可能你當中指責，覺得你唔配同我一齊做主嘅門徒，可能你喺度自義，覺得我做得比你更加好。喺教會裏邊，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嘅咁樣嘅弟兄姊妹喺我哋身邊嘅。我哋面對住呢啲咁嘅弟兄姊妹，甚至乎好似頭先嗰個咁樣話俾你聽，問你攞1亿嗰個傳道人嘅時間，你嘅反應係點樣咧？坊間我哋可能都見到有一啲嘅傳道人，有啲牧師，佢未必問你攞1亿，但係可能你睇到佢嗰個行事為人嘅時候，佢話俾你聽，佢聽得到。他行出来这些这榜样，但是你发觉完全不是基督徒的榜样，甚至乎不是一个牧者的榜样。我们很容易的去指责，我们很多很容易的不值，我们很容易的去愤怒，很容易的自义。我们一班的圈内人，相信我们一定不急不及待的要向这些圈，叫这些圈外人，你们要听啊，你们要听啊，我们要叫他听什么？听我话。但是主不单止吩咐圈外人有耳可听的要应该听，他当在船上的时候，他同时的向船上的那些圈内人，就是那些应该都是真正要跟随耶稣的人，他说你们要听，你们要听。在第十节那里，当耶稣跟那班岸上的人讲完的时候，呢度再講無人嘅時候，跟隨耶穌嘅人同12个門徒就問他比喻嘅意思。 聖經好得意，咁有人定冇人咧？ 嗯， 冇人嘅時候，耶穌嘅十二個門徒又問佢text message 啊，即係有人啦，係嘛？耶穌你話冇人，冇人嘅時候講緊嘅係咩咧？岸上冇人啊，個圈裏邊仲有人嘅。耶穌冇人係冇圈外嘅，而佢有呢一班嘅人仲喺佢身邊。而耶穌就對佢哋講：上帝嘅奧秘只叫你哋知道。如果係對外人講，呢度清楚嘅，耶穌分別翻外人、圈外人同埋你們圈內人嗰個嘅分別。你哋係一班圈內人，我有嘢同你哋講。耶穌將再一次將圈內圈外分別出嚟，而喺呢個時間，佢就向真正圈內嘅人去講説話，並且吩咐佢哋有意可聽的就應當聽。耶穌要佢哋聽，而唔係淨喺度不值，唔係淨喺度憤怒，喺度指責，喺度質疑。耶穌要佢哋聽乜嘢咧？聽圈外，聽圈外嘅情況，以至到能夠忠心嘅奉差遣啊！第三章提到作門徒同埋圈內人嘅條件，我經常重複啦，就係圍繞喺主嘅旁邊，常去與主同在，但係唔係淨係圍爐嘅。而是遵主差旨意被差遣奉差去传道，而当下无人的时候，圈外的人都离开了，剩下的就是围绕在主旁边同主一起的那些半圈内人，跟随耶稣的人和有十二个的门徒。为什么我说是半圈内人呢？因为他们围绕在主旁，他们常与主同在，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听，要怎样成为全圈内人，整個嘅一個嘅完整咧，係遵行主嘅旨意，奉差去傳道。耶穌對你哋話：上帝嘅奧秘只叫你哋知道。如果係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叫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又對他們說：你們不明白這比喻嗎？這樣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大家看這個的譯本的翻譯的時間，覺不覺得耶穌好像哦，原來其實 你都 很不屑那班圈外人的，有沒有這樣的感覺啊？好像說啊，你們圈內人，我就告訴你們，你就能夠明白。我唔俾對圈外人咧，我就唔用比喻嘅，叫佢哋睇到卻唔曉得，聽見唔明白，好似耶穌要佢哋唔明白咁樣啊！好，甚至乎翻譯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點解耶穌嘅心係咁樣嘅咧？我哋留意呢段經文嘅係喺邊度嚟嘅？喺以賽亞書第六章九至十節，耶穌係引用緊呢段經文，佢度話。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卻不曉得。要使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見，耳朵聽見，心裡明白，回轉過來。這裡很特別，我們看回這段經文的時候，中文的翻譯好像直接拿了在以賽亞書出來，正正因為直接在以賽亞書拿出來的時候，所以在馬可福音這裡對耶穌這個的說法俾我哋覺得就係佢其實唔係好關心嗰啲圈外嘅人，或者甚至唔想佢哋能夠明白同埋能夠去聽見。但係留意嘅就係喺原文嘅裏邊，以賽亞書係冇要使同埋叫呢個嘅內容嘅，而以賽亞書嘅裏邊嘅翻譯嘅恐怕其實講緊嘅係不然，又或者。可能，如果咁樣睇嘅時候，成段經文裏邊所講緊嗰個嘅根據原文嘅翻譯應該係咩咧？耶穌對他們說：上帝嘅國嘅奧秘叫你哋知道，若是對外人講，凡事就用比喻；他們看是看見，卻不曉得；聽是聽見，卻不明白。不然他們回轉過來， 就得赦免。咁樣明唔明啊？咁樣嘅睇法其實成個就我哋就明白耶穌嗰個心意。耶穌就係講緊嘅圈外嗰啲人，其實佢哋個狀況嗰個嘅看事看見不明白，聽見不曉得，係佢哋嗰個嘅狀況，佢哋嘅實況。而心蒙之，因為咁樣緣故，佢哋就心蒙之油啦，耳朵發沉，眼睛沉埋昏迷，佢哋睇唔見啊！呢個係嗰個嘅結果原因。而耶穌的期盼就是他們眼睛能夠看見，耳朵能夠聽見，心裡能夠明白，這個是主那個的回轉過來就能夠醫治赦免，這個是耶穌那個期盼。當這樣看的時候，我們就明白圈內人和圈外人那個的 關係究竟是什麼，要怎樣達成這個的情況，以致到主的期盼能夠成就呢？以賽亞書那裡，我們回到去耶穌引用這段經文的時候，那個的內容就是你去告訴這些百姓。而當耶穌說引用這段經文你去告訴這百姓，在以賽亞書六章九節之前那一段，就是以賽亞書六章八節那裡，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經文。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那些的心不明白，聽不明，眼看不見，心蒙之油那些人，我們的主很想的他們能夠得救，得到赦免，得到聽見。而需要的是什麼呢？需要是那些在船上的人，正如馬可所說的，不是只是半個圈內人圍繞在那裡取暖，而是願意的回應神的旨意，聽見主的聲音而去奉差去傳道。今天我們當中的圈內人，我們這一刻我們大家都圍繞在主的旁邊，我們今天有祈禱，我們求主降臨在我們當中，臨在我們當中，主在我們當中，我們就是圍在祂旁邊的一班的人。但我們有沒有聽，我們有沒有聽到主的聲音，聽到祂的心，聽到圈外那些的聲音呢？甚至乎而回應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而不是只圍繞主旁，卻是對心蒙之油，耳朵發沉，眼睛昏迷，看不曉得，聽不明白的圈外人，只是有不值、憤怒、指責、自疑呢？ 我來到加拿大的時候，我發覺我們這邊的性別 的問題很複雜，但其實你知不知道，其實我們這邊不算很複雜的。我去泰國去服侍，去泰國的時間呢，我有機會去到學校的裏面，教一些中學生，不是大學生，是中學生，初中生。教了一兩天之後，我覺得有些奇怪。我見到有幾個個樣明明是男仔的，但是他穿裙入來的，而其他的人跟他一起玩得很開心的。跟著我問回當地的宣教士，他說是啊，他是男仔來的，不過他現在他說他要做女仔，學校 OK 的，他身邊的朋友都 OK 的。跟住我就知道，原來在泰國個gender 呢個嘅 definition 裏邊有幾多種嘅唔同 gender， 你知唔知道幾多？我哋呢邊除咗男同女 LGBTQ， 跟住仲有幾個嘅，即係都叫做多嘅啦，都噏唔到咁多嘅啦，係咪？泰國有18種 gender 係法定嘅，所以佢哋係可以選擇佢任何一個嘅 gender。 我哋面對呢啲嘅人嘅時間，我哋好多時候我哋會點樣面對佢哋咧？當我嚟到加拿大嘅時間，我知道我哋嘅基督教嘅群體，我哋好多時候對於嗰啲嘅同性戀、同性婚姻嘅問題，我哋都好多時候會企出嚟，我哋 protest。 但係點解嗰一班嘅 LGBTQ 嘅人對我哋咁多憎恨嘅咧？因為我們只是 protest， 我們只是指罵，我們有沒有嘗試過去跟他們聊天？ 我哋唔係要肯定佢哋所做嘅嘢，但係我哋見到佢嘅時候，難怪人哋話我哋有 homophobia， 我哋好似要彈開嘅。我正潔嘅，我同你冇關係嘅。但當我越喺福音嘅工作嘅裏邊參與嘅時候 ，LGBTQ 嘅人，佢哋係咪神所愛嘅？耶穌喺十字架上邊嘅救恩釘死，有冇為到佢哋？耶穌在永恆的裏面好有沒有想要見到這些人都在他的救贖的裏面？有。但是我們這些圈內人，我們是不是只是我們其實有沒有看到他們都是心蒙之油，耳朵發沉，眼睛沉迷，按著以賽亞書真正的那個的內容，我們是去希望期盼，好像耶穌的期盼，就是他們能夠回轉過來得到醫治，而不是好像我們中文翻譯的裏面這樣的覺得，哦，主你都其實不想他們，免得他們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我們有時候看聖經，我們這樣代入了的時候，我們就覺得我們的主就是，哦，你對那些人恐怕他們這些圈外人，恐怕他們回轉過來就得赦免。我們這班的得救的人，我們跟他們不同的。弟兄姊妹，我們這班圈內人，我們有沒有主的心腸？不是叫你去認同，但是你有沒有願意的伸出多少少的援手，多少少的關懷，聽他們的故事，而不是當中首先的去指罵。聽他的故事不等於是認同，你很多的朋友你都不認同的，很多的事，但是你會聽他的分享，你會跟他聊天。但是為什麼這些我們不跟他聊天？這個只是一個例子。穆斯林，我們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覺得他們是恐怖分子，一聽到穆斯林就害怕。現在在街上看到很多蒙了面的婦女，他們是 很 religious 的一些穆斯林。但是有沒有我們可以跟他坐下來聊？我們可能不認同他們的信仰，他們那個對阿拉的認識，我們有我們對我們的神的認識，但是我們不去接觸他們，這條路又怎樣可以走到他那裡呢？我們起步走，我們要問我們要走去哪裡，我們究竟起步走，究竟走什麼方向？我們起步走究竟是走我們繼續要走的路，還是我們走耶穌要我們走的路？今天我們要怎樣回應呢？蕭寶珍，昨天我講過，他是一個很偉大的講道家，但同時他有抑鬱症。但是在他那個抑鬱的裏面，包括了是對靈魂那個的緊張。蕭寶珍講到說，主耶穌因為人類的悲哀的處境，進行了最近距離的接觸和最深的同情，他親自降卑的來到我們悲哀的光景的裏面。如果我們要拯救靈魂脫離罪惡，我們亦都要好像主耶穌一樣，我們要去親近這些的靈魂，要用主的嘆息和他們一起哀嘆，用主的眼淚去為他們流淚。唯有擁有基督的心腸，我們才能夠積極的參與靈魂的拯救。維斯理他跟上帝說，祈禱給我100個傳道的人，除了罪什麼都不怕，除了神什麼都不渴慕的人，無論是牧者或者信徒也都沒有關係，他們要搖動地獄的門，在地上設立天國。在地上設立天國，大家，我們信耶穌不是我們的信仰，我們的救恩不是信耶穌上天堂的，我們的主禱文是怎樣祈的？願你的國降臨。為什麼我們的信仰矮化成為了只是一個拿上天堂的 passport，而在地上的時候，我們就成為一個半圈內人，我已經在教會裡面很開心，因為我有得上天堂了，外面的人我不理，甚至乎那些不配上天堂的，我要100個傳道人，除了罪什麼都不怕。今天的基督徒，我們什麼都怕，就是不怕罪，我們就是不怕神，是不是呢？維斯理提醒我們做一個全圈內人。送上節，我們中國的，我們很出名的一個的神的仆人，如果能夠多救靈魂，短命一點都不妨。 你敢唔敢同神咁樣講？我如果為你多得一啲嘅靈魂，我短命啲都不妨。圍繞主旁，唔單單只嘅圍喺度，我哋要出去奉差傳道嘅時候，亦都唔係淨係有一個嘅 mission project， 就係我哋要有基督嘅心腸。以賽亞書係耶穌基督嘅心腸，恐怕唔係一個嘅翻譯，恐耶穌係好想嘅，希望佢哋能夠回轉，能夠得到，能夠明白。他有他的心腸，我們有沒有主的心腸去聽見圈外的聲音，以致到我們奉差遣去傳道呢？面對著一班在岸上的圈外人，講道的當中，耶穌叫他們你們要聽圈岸上的這班，因為他們心蒙之由，耳朵發沉，眼睛昏迷，卻自以為是。他們在岸上聽，耶穌說你們要聽。面對一班在船上的圈內人，圍繞著在主旁邊的人，耶穌叫他們你們要聽，因為他們或者只是半個圈內人，與主同在，但是卻不願意被差。面對一大群看見不曉得，聽見不明白的真正的圈外人，這班人可能在主的旁邊，在船上邊對著那班人的時候，就只是在指罵，在不值，在憤怒，在指責，在自疑，他是對主的心沒有聽到，對人的聲音不聞。試想一下，如果你是那班船上邊跟隨耶穌的人和門徒，聽完耶穌對岸上的人和對船上的自己聽的吩咐，你會有什麼反應呢？我究竟是圈內還是圈外呢？我是不是就是圍繞著我沒有出到去呢？正預備去的時候，又聽到那個道的四種反應，我怎樣去回應那四分一的好土？耶穌知道他們的問題，所以他繼續說門徒，跟門徒說你們繼續要聽。耶穌對他們說，二十一節，人拿燈來，豈是要放在斗底下嗎？床底下嗎？不放在燈台上嗎？因為掩蓋的事沒有不顯出來的，隱瞞的事沒有不露出來的。耶穌提到燈，來到去繼續他剛剛講完的道的四個反應。而作為一群至少就熟讀猶太書卷的一班的猶太人，當這班門徒聽完，這班在船上半圈外人聽完耶穌說道，跟著就提到燈的時候，他們難想像他們頭上就有一個的燈泡出來，而是就即時想起詩篇這段你和我都很熟悉的經文，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我們要在愛中起行，我們是怎樣行呢？我們行什麼路呢？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我們有沒有燈，有沒有光去引路呢？而引路的是什麼呢？上帝的話，他的話，他的道，就在我走上去的時候，我們就有燈，有路行。耶穌讓他們知道，他差他們出去傳福音、傳道。他們其實不需要掛心，誰是好土，哪裡有荊棘，撒旦的工作，路究竟是否在淺土。他們只需要忠心的被差去傳，因為本身道本身就是燈，當燈放在燈台上的時候，就沒有東西被掩蓋不顯明，隱藏不顯露。耶穌基督的真道被傳講的時間，人對道的反應的產生的結果，這個正正是圈內圈外人的明證。耶穌知道誰是圈內，誰是圈外，誰是真，誰是假。而耶穌也不需要我們去為他擔心。我們傳福音的時間，或者我們去為福音做見證的時候，可能我們太多的擔心，就是究竟這個是否好土呢？究竟他是否有荊棘呢？究竟撒旦的工作是否很大呢？究竟這個道擺在淺土的時候，不要浪費時間，我去做那些其他那些。耶穌說 No， 他說這些是要給那些人聽的，圈外人聽的。圈內的人，你知道他們有這樣的狀況，不過我不是給你去選擇做選哪一個你去傳福音，而是我們只是燈，我們就是走在主的燈台上，我們做祂要我們做的事。 一路都講裏邊、外邊、圈內、圈外。而我哋中國人有一句，呢個講到啦，頭先我哋中國人有一句嘅説話叫吃裏扒外，意思係咩咧？接受一方面嘅好處，卻係為另一方面去賣力，亦都只將自己嘅方面去話俾對方聽，就吃裏扒外。喺耶穌身邊嘅團團轉嘅人，或者有啲以為可以吃裏扒外，有啲嘅基督徒可能我哋以為我哋可以吃裏扒外嘅，信耶穌嘅好處有攞咗好處，但係唔願意跟從，唔願意效忠，以為可以瞞天過海，我攞咗 passport 上天堂，冇人能夠去阻礙我㗎啦。我今世我可以做啲乜嘢都冇影響嘅，使到圈內圈外嘅界線模糊不清。但係主知道佢嘅道唔單單只係叫人得救恩，亦都指出邊啲係圈內，邊啲係圈外嘅人。哥林多前書嗰度講到話，因為十字架嘅道理喺嗰啲滅亡嘅人係為愚拙嘅。在我们得救的人他为神的大能，好像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弃绝聪明人的聪明，界线毫不含糊，圈界清晰可见的，含糊的不是人的态度、回应、心态和行动， 而是我含糊的、不清的、可能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心态、我们的行动。今天主跟你讲话，你要听，你是不是含糊不清的呢？你的态度、你的回应、心态、行动，你是不是吃里扒外，拿一方面茶饭，跟着另一方面的好处，你想两边都要。耶稣说没有的，你一是跟随我，一是跟随世界，两条路今天摆在你面前，你要行的是哪条路，教会要行的是哪一条路。耶稣说，我的话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讲一讲个圈，耶稣是中心的时候，我们有那种向心力，就能够带出那种离心力，那种的 movement。 我们希不希望见到教会有一个 movement 产生出来的，而那个 movement 不是只是 program， 而是以耶稣为核心的时候，带出来一种的动力，一种转化的能力呢？有意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在第三章清楚指出圈内人两个条件，围绕在主的旁边，常与主同在，遵主旨意，奉差去传道。而在第四章分别指出岸上和岸上圈外人要听的和听到的反应，和船上半圈内人的听，不是用愤怒指责，而是得主的心肠，奉差去传道。当道被传的时候，就好像灯放在灯台上一样，圈内圈外无所遁形。而最后耶稣叫门徒要留心听，要他们留心听什么呢？再叫他们留心听，嘱咐他们要留心，留心什么呢？就是刚才对岸上面所那些人所讲的叫他们听，以及对船上面那些他们所讲的要听。在面對只有四分一聽了道的人是好土的時候，不去埋怨，不去指責，不去憤怒，不去自義，而得到主的心，在主的旁邊奉差遣去傳道。而正正因為這樣的時候，你們才真正是門徒和圈內人。而繼續去到廿四節的時候又說，你們所聽的要留心，留心什麼呢？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别人，又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并且要给你们、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没人能够在传福音和在道传开之后能够评论别人是什么的土质。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之后就评论其他人是什么土质。耶稣说不需要，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这个不是我们，我们只是要传。但是主知道的，当道和福音将人的真相显露出来的时候，耶稣叫他们身边的门徒要留心。 你们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也必用什么凉气凉给你们。作为圈内人，你们听主的吩咐，被差将道传给外邦的人， 外圈外嘅人。結果耶穌講得好清楚，唔由你去自主主宰嘅，你只管要傳。但你哋要留心嘅就係乜嘢咧？要知道你們傳什麼，用什麼量器量給人。你傳緊嘅係乜嘢？你哋亦都切實嘅要將所傳嘅係去活出嚟，也必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呢句相對嘅説話係講緊我哋傳緊一個乜嘢嘅福音。我哋其實唔係淨係用口去傳出嚟嘅，我哋用什麼量器量給你們，就係我要量翻我係咪都係活出緊一個咁樣嘅福音啊！真正嘅圈內人，真正嘅耶穌嘅門徒，係圍繞喺主旁與主同在，遵主嘅旨意，奉差去傳道。點樣傳啊？係效法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馬福音一路講緊就係個道條路點樣行。原來我嗰個嘅道，同時嘅亦都係我哋要用我哋嘅生命去表彰出嚟，我哋要活出呢個生命。弟兄姊妹有冇諗過耶穌佢點解要道成肉身？如果道淨係用口講嘅，佢喺天上邊唔使用我哋嗰個 speaker， 佢講咪得咯？講完我哋聽到，你咪要聽嘛？聽完嗰啲圈外人咪信咯，信完咪上天堂咯，幾簡單啊！耶穌做乜要道成肉身嚟到我哋當中？約翰福音話道成肉身，豐豐富富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中間。道要被展現出嚟，要去道成肉身，唔係得把口講。今日嘅基督徒，我哋嘅福音唔能夠傳開去，道唔能夠傳開去。外邊圈外嘅人，我哋只係指罵，佢哋睇唔見福音。我哋需要嘅係讓人睇得見福音。今日圈外嘅人睇唔睇得見，圈內嘅人喺度活出緊呢個福音咧？喺好多年之前，都唔係好多年，大概十年左右之前，喺全加拿大嘅福音派教會，我哋做咗一個嘅普查，而嗰個出嚟一個嘅一個嘅 report。成為了一個很重要對加拿大教會一個的問題的指標。那個的 report 叫做什麼呢？ Hemorrhaging Faith， 大家有沒有聽過？一個出血的信仰。而這個的內容裡面主要講緊就是加拿大教會我們流失緊我們的下一代。我們大家都知道這個，但是那個研究的裡面很驚人的去發現這班的下一代他們那個信仰的情況究竟是怎樣呢？出血不是只是講緊教會流失緊那種出血，而是這班的信徒，這班的年輕的弟兄姊妹，他們有一個出血的 faith。 為什麼他們的信仰裡面會出血呢？這個報告裡面說，這班年輕人親自他們的帶出來的結論是，他們說什麼呢？當他們離開了教會的時候，他們說I still believe in God, but I don't believe in the church. I still believe in God, I don't believe in the church. 點解啊？呢班係教會裏邊成長嘅，呢班係自細嘅去認識耶神，自細嘅去接受基督教嘅信仰嘅教導嘅。點解佢哋會講出一句咁嘅説話？因為佢喺教會裏邊見到呢、這個唔係我講嘅，係個報告講的 hypocrisy 是一個最重要這一班的年輕人他們離開教會的原因。他們見到他們的父母，見到他們的 uncle auntie， 見到他們的牧師講一套做一套，講信仰，講聖經，講道究竟是怎樣，但是沒有道成肉身去活出來，以致到他們在當中的時候，他們感受到那種痛苦，那種出血，他們唯有要離開，而教會亦都係失去咗呢班嘅心血。呢、這個唔單單只係整個加拿大嘅方派教會一個嘅研究，華福亦都喺幾年之前做過一個研究，亦都係講緊點解我哋嘅子弟會離開教會，得出嚟嘅結論一樣，就係佢哋要見到福音，唔係淨係要聽到福音。耶穌基督嘅福音。今日不是只是要在外面我們用口話給人聽，而 耶穌有基督的福音要在教會裏面被彰顯出來，而我們有沒有以祂為中心的時間，我們成為我們圍繞在主的旁邊，不是只是聽道，而我們是要去學效祂一樣，以祂為中心被差遣出去，成為一個 movement，而讓人能夠去看得見這個福音，讓圈外的人能夠好像耶穌的期盼一樣，他們能夠眼能夠看見，耳能夠聽見，他們能夠得蒙救贖，在當中的時候能夠去經歷福音的好處。如果是這樣的時間，我們就會有30倍、60倍、100倍。雖然我說不要做 BMW 的教會，不過這裡是說的不是我們追求30倍、60倍、100倍，而是我們活出這個信仰的時間，上帝就會給我們有30倍、60倍、100倍，不一定是人數的增長，但是也同時是質素的增長。我們有沒有這樣的體驗呢？主愛中起行，你有沒有在主愛這個圈的裡面願意從圈裡面去起行，在耶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這條道的上面去走出去，而同主一起走成為他真正的圈內人呢？2018年的時候有一首的歌，有些人覺得好像很粗俗，這首歌叫做《我不想做耶膠》。耶膠其實不是很粗俗，另一個的耶什麼呢，那個就很粗俗，所以他這裡用耶膠呢其實有意思的。膠是什麼？這裡講的就是一班基督徒膠化 plasticize， 我們好像一個的膠的玩具一樣，其實沒有生命的。這裡說我不想做耶膠，他講的是一班的這個其實用一個 hip hop 的曲風的去描述的基督教信仰，是針對一些的信徒的言行不一，而在當中沒有以實際行動去實踐去表彰個福音出嚟一個嘅內容，習慣喺個道德高地裏邊去指罵、去批判，而淨係顧自己嘅生活嘅感覺良好、自我感覺良好，忽略咗社會、忽略咗身邊人、忽略咗圈外嗰啲人佢哋真正嘅需要。而歌曲裏邊就係好想嘅話俾基督徒聽：唔好做耶膠，唔好做耶膠，真正嘅去活出我哋嘅信仰，帶住愛。進入到社群的裏面，進入到那些的圈外人的裏面，去將這個的福音向他們表彰，讓他們看得見福音。所以我相信大家在教會裏面聽過這首歌的，所以呢在 Camp 的裏面我想可以的，即是回到教會你播不播呢，你們自己決定了。Camp 這裡你請個講員來，我播什麼都行，那我們聽一聽這首歌好嗎？裏面很多很發人心省的一些內容。 This is my confession. All right, let's go. 煩，你全部都可以吃飯。四面牆外聚集內聚嘅分子一班，有冇容納社區街坊嘅時間同埋空間？其他人嘅需要有冇留神多幾眼？有冇好好運用上帝俾我哋豐富嘅資產？生活嘅處境發生好多唔公義嘅事，貧窮人被剝削比較卑微嘅事，無人無知。如果我哋是不見聽而不聞，故作無知，咁我哋嘅信仰喺世上仲有咩意思？人在世究竟有乜意義？意義意義，求主教我變得更加無私，無私無私，我不願意以福音為恥。意志意志，求主話俾我哋知。稱呼點及言行不一，自以為是寄人呵護。如果有一日我出信仰嘅名號玷污，祈求主寬恕我、改正我、求主看顧。上帝睇重嘅唔係身份、資產同財富，更加唔係工作壓力有冇影響皮膚，亦唔係世上各式各樣嘅能力評估。跟從佢嘅代價，你愿唔愿意付？從來冇顧慮自己，點解你日日夜夜分分秒秒只顧你自己？全行出一步兩步三步，接觸左鄰右里，免責在道德高你論定別人，免忘掉你我本是個罪人。 效果自負，唔關我事。難係唔問點解難咧？難係個教會唔得，定係你 rap 唔到？係 啊 ，rap 唔到。 rap 唔到呢啲可以練嘅，改變個教會都 OK 嘅。你 rap 到之後就，你們聽，有耳可聽嘅就應當聽。你哋所聽嘅要留心，圈內聽，圈聽，聽圈外。我哋圍繞喺主嘅旁邊，我哋好享受與主同在。但係我哋呢個只係半個圈內人，我哋要遵主嘅旨意，奉差遣去傳道。點樣傳？我哋效法基督嘅道成肉身，唔好做一個耶膠。不管人是否耶膠。只求己不做耶膠，盼望我哋喺耶膠係冇可能起行嘅，塑膠公仔係唔識行嘅，要喺主愛中起行，翻翻主嘅愛嘅裏邊，喺個圈裏邊讓佢成為翻個中心，睇見圈外人嘅需要，唔做耶膠嘅行出去，我哋就能夠睇見30倍、60倍。100倍的結果，盼望這個是平安堂接下來會看見一個果效。神在你們的當中，不是只單止人數，而是質量上面，質和量都有30、60、100倍的增長。我們一起低頭祈禱。我們恩主，我們來到你的面前，主啊，你的話語是真實的，你的話語也是歷久常新。你和當日圍繞住喺你身邊嘅門徒去説話，你今日同樣嘅向一班圍繞住喺你身邊嘅你自己嘅門徒，同樣嘅去發出同樣嘅提醒同埋呼召。主啊，求你幫助我哋，幫助我哋，或許信息嘅裏邊有提醒、有責備、有安慰。主啊，就求你聖靈繼續去工作。人嘅説話好有限，人嘅説話亦都喺呢一刻會停止，但係神你嘅道。要繼續的是去彰顯，就在弟兄姊妹的生命裏面，在教會裏面繼續的去彰顯，好叫你自己的教會被稱為你名下的這個的殿，能夠在這個的世代，彎曲撥漏世代的裏面， 佢就能夠無瑕疵嘅去為你結三十、六十、一百倍嘅果子，將榮耀歸翻俾你。主啊，多謝你俾我哋呢幾日嘅時間，多謝你俾我哋賜下你自己嘅話語。求主你讓你嘅道能夠喺我哋嘅生命嘅裏邊道成肉身嘅彰顯出嚟。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 Amen.